才能用最不朽的誓言。我给你的爱真的信仰，真的从来还没舍不得你呀，你呀。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发现，你爱上了自己，也轻易的了解。我给你的爱真的信仰，真的从来还没舍不得你呀，你呀。 手机没电，就别重复。 等待缘分能感觉等过多少年，时间一直在身边。 如意相随，

变成家。Linda Linda Linda Linda， 你不要太害怕，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， 每首歌你都懂吗？ 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， 没说的你都懂吗？ 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，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，真不是那种 只剩下了感情的歌， 也不是那种 不能只是朋友的歌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 故事写在一本小说，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间你犯了错， 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第几回播放，这也许会上班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，你就像那夏天的晚风，吹过我的面孔，轻声发言，在心底，你就是我第一眼想说爱你，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，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， 这不是那种 童话里会遇见的歌， 也不是那种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，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， 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每一个歌，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那第几回播放，这也许会上班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，就像那夏天的晚风，吹过我的面孔，心想飞在心底，你就是我第一眼想说爱你。而如果你是一幅画，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，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画，又何贵人间来有钱花，可他向你请假，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，我想你是没问题，就是最动听，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，就算再夜晚你的心还也让我忘了天天干掉我的梦，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我不记得 热烈庆祝首期贵州旅游看房团以五票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，第二期贵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，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，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，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，北有京津冀一体化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机遇就在眼前。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，半城山水半城湖，四季温暖如春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，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，如果你想宜居创业，如果你想一念天年，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，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。

些风景留不住，不爱太舒服，还为眼前弄脑筋住，心事在上路，好在太孤独，才了解要什么填补。爱和有些泪舍不住，粉丝以为冒险一起凶，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，改变了归途。旅途只好是旅途，一生只是一万步，活着只是要不懂错太欢呼，陌路一样是逐鹿，不把客栈当归宿，脚印全都是身外物。根就停不住，真心看清楚，谁会陪我回到最初，向你相处是相偎的苦，何不如意和平相处。还好有些梦也瞒不住，这何来狂妄的顽固，不在乎赢输的赌注，失去了脸皮你就要反骨。你就知道是爱的歌，一生几十一万步，我只想是要断错太顽固，我努力 Yeah.

刚想要放弃，他却忽暗忽明，藏在角落，我独自伤心。那些曾经往事都装在我心里，像美丽的天使陪我睡在每个梦里，从不曾离去，就像从前的你，还醒来很孤单的我，到底是谁的错，有多少泪流过，却还狠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，我的天空灰蓝，我的幸福怎么不见苦涩到了爱的散漫，这一百封心情有多少也醒着，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，这次终于懂了，这夜想你想到眼眶湿了，装在我心里，像美丽的天使陪我睡在每个梦里，从不曾离去，就像从前的你，和心愿仍孤单的我，到底是谁的错，有多少泪流过，却还狠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，我的天空怎样，我的幸福怎样，一见苦涩到热爱都散了，这一百封心情有多少也醒着，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，这次终于懂了，这夜想你想到眼眶湿了，到底是谁的错，有多少泪流过，却还狠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，我的天空灰蓝，我的幸福怎样，一见苦涩到热爱都散了，这一百封心情有多少也醒着，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，这次终于懂了，这夜想你想到眼眶湿了， 小时才来一趟，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荒唐，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，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，我拜托别闹了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新鲜，还给饭，好歹袁惟仁跟大老爸也曾经搬到花家楼下，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问音乐，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hip hop， 其实他的歌都很棒啦，不信可以上他的歌曲听他唱一下， 喂喂

交出自己，就要让嫉妒清晰。 是体贴的问候，